多久没找个借口，不必什么事都懂，委屈了就哭了，像孩子那样失控，心痛又不是罪过，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冲动？那些点头的朋友，狂欢后剩下什么？上了车就往前走，至少先离开，我无所谓，让心缓缓。既然不懂，就不要责备。I don't wanna pray, I just wanna play。 我不是你心里所认为的那个谁。 Hey, I stay, there's another way。 玩到越疲累，快乐越沉醉。I don't know.